喂，你冇後備好大鑊㗎喎。所以你嗰啲問題就要喺初選度解決埋囉。邊、一個做即係即係 on the bench, first on the bench 嘅。係咪 ?first priority on the bench 嘅。如果唔係呢你一定出事㗎喎、啊。你起碼有心理準備㗎嘛。喂同埋你而家過去呢半年裏面呢我哋有足夠時間呢係將政府近排嘅一啲嘅醜惡嘅嘢呢係一次過呢係同佢鬥數。如果唔係你都幾難阿喬，因為佢啲友一定會用返五居公投啲講法呢就話你浪費公帑啊係你包仔搞到咁㗎咋。跟住攞支牙嗰啲嚟入我數應該係話周樹峰講粗口都入我哋數啊大哥嗰啲咁嘅嘢。所以呢啲問題呢我哋所謂嘅做 sales 就叫 handling objections。唔該大家寫定啦。有一個 model answer 啦、即係起碼知道點樣答人哋。我覺得今次係重要㗎，因為你一定要透過呢一次補選呢係話要香港人同我哋一齊係刮返共產黨一巴嘛，冚家祥。喂你 DQ 我嘛得選返上去。你吹呀、啊 嗱呢、這個呢佢預咗㗎啦，即係譬如好似呢而家好似文匯報啊嗰啲即係黨報呢已經開始講啦，要維護呢個釋法嘅權威。咁所以呢佢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確認書呢就會一定起到個作用㗎啦，就係、是。咁所以佢嗱佢嘅講法就係話確認書呢其實個目的就係為咗反港獨嘅。係、咪即係或者釋法嗰個目的都係反港獨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我哋而家係被 DQ 嗰啲唔係全部都港獨㗎嘛大佬啊。你 唔係佢而家屈咗你係港獨。係啦。自決都屈到你港獨啦。 咁 所以。話佢呀。隔離房啊，不過而家走撚咗啦，嗰條友都屈自決等於港獨啦，乜撚嘢概念嚟㗎？仆街，自決還自決，港獨還港獨，我咪搭咗黃俊傑咯嗰次，佢以為大我啊嘛，你贊唔贊成自決？我贊成，但係港獨會唔會係選項啊？會，不過我投反對，對唔住、啊，喂，咁樣唔撚得㗎，喂，我第一次聽啫，即係答完 yes。就一定全部怼晒落去某一个答案里面咁样唔系分开两条题目嚟咁样大佬。Tree diagram 嚟咁应该系。 咪即系咁讲你详细分析同埋你要即刻走去辩论两样嘢嚟嘅。咁头先。 咁咪要区分囉。嗱你就系要喺我头先讲所谓嘅 handling objections 里面系将呢啲问题一次过厘清。泛民主派嘅立场乜嘢我建基于乜嘢我唔系怕嘢我唔系要擦佢鞋啊。我唔係要好似何君堯咁係咁拆到立立令㗎屌過猶不及啊而係我基於一個理性嘅分析話俾人聽我唔贊成港獨嘛。包括一其實喺一國兩制同高度自治裏面我哋係冇好好咁善用佢。二可能啊呢答案我除咗噏㗎而就係、是、喂真係俾你港獨嘅時候咁我有咩成本效益先。咁你咪好似蘇聯蘇格蘭嗰陣時候嗰啲公投咁樣咪做呢份雪帖出嚟囉大哥。喂唔係拍個腦袋話鍾意港獨就港獨咁戇鳩㗎嘛大佬。有呢個選項係好正常啫 ,2047 都到囉。點解香港人唔可以嚟一次選擇呢喂跟住我數臭你共產黨喎如果你俾我辯論嘅時候大佬。唔同你一齊係正撚常啦係嘛。你由三反五反由文化大革命。跟住你而家搞埋我香港我去外國開會呀。啲鬼佬啊。嗰啲律師啊、會計師，第一句已經問我：，咪香港咪好鳩亂啊咁樣。我真係唔知，我唔係好識點答啊。唔通我喺節目咁講嗰啲嘢，大佬。 Deteriorating 咯。 我知，咁我梗係唔會話 deteriorate 啦。我話即係apart from 即係 politics 基本上都係五十年不變嘅。唔係點講？唔係你點同你做生意啊？仆街，仲 invest in Hong Kong 啊？仆街你真係。 唔係 invest Hong Kong 係。 喂，我都發覺我自己難答啊，大佬呢個問題兩三個，即係證明呢個係醜出國際。 因為你都係既得利益者嚟嘛，你都係一國兩制嘅既得利益者。 係啊，冇錯啊，係咪啊？唔係點解去 CPEC 啊？ 唔係嘅話，你同大陸佬做生意咯，你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咁講嘛。嗱，你開始 唔係咁，我基本上我九成以上都唔係大陸佬，咁但係人哋外國係要透過嚟香港再飛大陸噶嘛 ，gateway to mainland China 啊嘛，大佬。 你係咪感受到而家阿石永泰啊嗰啲咁嘅憂慮咧？其實係 我唔係，我即係話，我即係反映一樣嘢，我即係話其實你冇以為你今次嘅 DQ 案13+3係對老共冇影響。嗱，嗰啲人唔係 politics 嘅人嚟嘅，睇報紙或者睇新聞，知道你香港係有變。其實呢個對香港冇好處。我都定咗一定啊，咁我點樣答你？我話政治上梗係大鑊啦，係咪？即係真係回歸到啦，但係即係經濟上暫時